那里不能去，那里是斯巴乔贝拉格大神的死敌葬身的地方，由恶灵守着，我们过去了就是找死。 但是队伍里已经有好几个人跟不上了，而且我们能不能在天黑前走出这雪层也不知道。 这不行，那里有很多冰层断裂的深沟，下去就死定了，你们不要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 我们不深入，就在避风处做一道雪墙，再走下去肯定有人要掉队。 牛角是马帮的人，他光屁股的时候就翻山了，在他眼里走出去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他们不同。看着漫天的白雪皑皑，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一种恐惧，如果夜里还在这里，他们之中可能有人会出现精神问题。但此刻的牛角也拗不过他们，主要问题还是被他们那么一磨蹭，最后连他都觉得走不出去了，无奈只有带着他们朝偏离山道大约30度左右的方向前行。已过了中午，风就像是发疯似的裹着雪打着转，如果再强一点，说不定就会出现冰川龙卷，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。一群人犹如丧家之犬一样逃到了山腰的边上，这里有一个风洞，勉强可以供他们躲避风雪。此时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要再出去也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让两个女人帮大家准备食物，所有的男人都去外面给这个山洞做一面雪墙，这是在雪地求生最基本的常识。雪是非常好的隔热体，所以能不能安全地到达雪山，就看这堵墙能不能撑得住今晚的暴风雪了。和众人之力，终于在两个小时之内做好了防护墙。牛角喊上六子和其他几个曹阳的人一起把马匹拴好，他们13个人就挤在山洞里面，人数的确是有些尴尬，13个人在魔鬼的洞穴， 大家心里肯定总有着蹲在炸弹边上的感觉。 当然这些话谁都没有说出口。女人们用固体燃料堆了一堆篝火，然后烧了一壶茶和一大锅方便面，牛角给他的马匹喂了一些豆渣饼子，这才搓着手躲进山洞。安宗他们也要了一杯茶，然后直接用茶杯调了一些面条吃。六子提议要不要把他们的肉罐头拿出来吃，这几顿顿顿是方便面糊对压缩饼干，吃的他都想吐了。 不行，这种地方食物是最关键的，不要提前浪费了。你如果觉得实在不合胃口，我带了一罐老干妈，你要挑几口吗？ 六子一听有老干妈，眼睛都直了。这眼神安宗过去见过，他看漂亮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他叹口气，从背包里掏出罐头给他，他拿起勺子就舀了一大勺。安宗把罐头扔给白毅他们，牛角也舀了一点。大家吃了辣才感觉身上稍微舒服点，毕竟面和茶都是曹阳他们的。安宗想着有些过意不去，就问他们要不要也来点调剂一下口感。他们也不推辞，一罐老干妈就那么全部被他们消灭掉了。安宗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要四点了，外面的天色已经变得十分恐怖阴沉。六子裹了下羽绒服打算睡觉，他很会保护自己，尽全力保存体力。他也学着他的样子，裹着毛毯缩在火堆边，迷迷糊糊的就开始有些犯困了。安宗睡觉一向都喜欢蜷起来，不知道是不是缺乏安全感的缘故，反正平躺着睡觉对他来说容易做噩梦。他努力的让自己保持蜷曲的姿势睡下，一开始总是会被洞外的风雪给惊醒，但到后来他仿佛掌握了这些风雪的动向，他们就像是为了斯巴乔贝拉格大神而舞蹈的天女。但这些天女显得太疯狂了，太强大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实在忍受不了疲惫的侵袭，渐渐地睡了过去。睡梦中突然感觉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在搔他的鼻子，安宗皱了皱鼻子，那东西好像不在了。他翻了个身，手碰到了边上， 下意识便摸了一下，发现旁边多出了一个东西，又捏捏，发现这个有点像人的手臂。他睁开了眼，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怀里抱着一个浑身漆黑的女人，她的头发披在胸前，风吹得她的头发微微的晃动，感觉像是无数条小蛇在游走，而她的身体则硬邦邦地依偎在自己的边上。安宗啊的大喊一声，连忙甩开那个女人，发现她居然蹲在自己的怀里，她之前一翻身就那么把她给抱在了手臂里，连忙甩开手，用脚蹬后了好几步，最后一个趔趄摔倒在了地上。而那个女人就像是假人一样摔倒在了地上，头发像是黑色的海草一样散了开来。所有的人都被安宗的喊声吓醒了，连外面收集马粪的牛角和守夜的人也冲了进来。大家看到那滩黑色，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定神一看，才发现那是一具女尸。曹阳队里的一个男人啊的叫了起来，冲了过来，对着那具死状诡异的女尸喊道：“ 啊，大小姐，娟妹！” 当男人拨开女尸的头发时，安宗才发现她是队伍里的女人中的一个。当初六子还拿他开过玩笑，就是这个男人冲出来和他们对吵的。那个女人确实已经死了，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她的表情告诉他们，她死前看到的最后一幕定是万分的恐怖，眼眶都仿佛被她瞪裂了。奇怪的是，她的身上没有穿着羽绒服，而是套着一身的黑色袍子，不知道这黑色的袍子是从哪里来的，而里面还是他本身的衣服。在这样的地方以这种方式死亡，看上去实在太诡异怪诞了。安宗心里慌乱地想着， 难道说真的有恶魔存在？ 那男人颤抖地抱着女尸，对着四周的人嘶喊道：“ 谁干的？老子要杀了他！” 曹阳看到这一幕也被吓傻了，他恐惧地看了看四周，最后他把目光放在了安宗身上，眼神有一种忌惮，仿佛这个女人是被他杀死的一般。而那个抱着女尸的男人飞快地冲了上来，一把抓住安宗的手臂，揪着他的头发就把他往石壁上压，他的动作完全是学过格斗的擒拿术。安宗的手臂被扭得生疼，感觉都要快被扭断了，他的脸就贴在了粗糙的石壁上。李正奇正对着他的耳朵吼道：“ 你，就是你，是你害死了娟妹，我要杀了你！”“ 你脑残也得有个限度啊，我干嘛杀他呀？还给他整出那么个造型来。” 这个时候，白毅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硬是把安宗拽了回来。他这才算不再与冰冷的岩壁做亲密接触，他揉了一下手腕，指着那女尸说：“ 拜托，我干嘛要杀他呀？我又不是精神病，而且你们没发现他的死状很奇怪吗？” 曹阳这时候才站了出来，指着队伍里的另一个年轻人说：“ 刘涛，去看看大小姐的尸体，好像不要冲动了。这个小哥，没有本事杀死娟妹的。”的